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笑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很多的观众都很熟悉冯巩这个名字，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，他就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相声演员，而此后他又不断的有优秀的影视作品问世，所以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都能够带给我们欢声笑语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中呢，要来一同听一听冯巩的影视之路。人人都说隔行如隔山，冯巩从一说相声的到影视表演，他是如何跨行翻山的呢？这样的跨行在当年的相声界其实真的不多见。那么冯巩是如何走上大荧幕的呢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冯巩在他的电影处女作《业余警察》中被误认为是小偷的片段，然后继续聊。 抓住他！哎，干什么？ 你干什么？ 随便抓人呢？ 拿出来！ 哎，你慢咬啊！ 偷人家钱包，还诬赖好人呢啊！ 看你啊，好啊，这可是贼喊捉贼呀！ 就是， 我看就是你偷的， 就是你偷的， 就是你 ！你的钱包被偷了，在他身上，我看见他掏的， 莫名其妙。 啊，我的钱包！你就是你偷的， 钱包拿出来！ 哎， 免得皮肉受苦！ 哎，你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 哎，先别动手，要弄成冤假错案，到时候可就不好平反了。哎，你亲眼看见他掏了这个女同志的钱包？ 我 没错。大家都听见了。既然我们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看见有人掏了钱包，我看是不是当场搜一搜啊？ 对，搜， 应该搜。 我早就看出来了， 这小子不是好东西。 搜， 哎，过来。 哎，怎么了？ 你到底掏没掏你？嗯， 我没掏，不信你们搜好了。 那好，小子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 哎，慢。既然是这位英雄先发现的，是不是让他来搜一搜啊？ 哎呀，谁搜都一样。 那好，我来搜。啊， 哟， 怪了， 没事儿，可以。 我明明看见他掏的。 哎，光搜我可不公平啊！ 没事， 我要求搜搜这位好汉。 哎，我亲眼看见他偷的。 喏，就在这兜里。 什么？你？ 哼，别装蒜。喏， 哟， 看见没有？到底谁是谁呀？ 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 哦，是。 你看看里边少了什么没有？ 这到底是谁偷的呀？ 谁是谁呀？ 真不要脸！ 同志，你听我说吧。算了，我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还说啥呀你？ 这钱包不是我偷的，是他偷完以后塞到我兜里的。 你污染人， 这小子还污染好人呢！ 要人呢！ 够打！ 快点！ 够了！ 干什么？ 快 点！快点！这小子 够！ 我的兄弟，够！前天就是被你偷的， 够！住手！住手！ 他是不是小偷？先送派出所嘛！打什么人呢？啊！ 走，下来。 快走！ 你别推我， 见义勇为的英雄 什么呀， 拜拜了你们， 有种子你们别走，咱们一起上派出所。我真不是小话， 你们都误会了。 刚才您听到就是影片《业余警察》的片段了。冯巩开始演电影是因为他在电影上有一位伯乐。1987年，有一位导演叫做陈英找到冯巩，想请他来出演一部影片。冯巩当时就懵了，他是相声演员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演电影啊。可是陈英导演告诉冯巩，他行。他正是在那位伯乐的推荐下才找到冯巩的。而这个伯乐又是谁呢？我们再来欣赏一段《业余警察》当中的何大壮女友因为何大壮迟到发脾气的这个片段，稍后再告诉你。 秋萍，秋萍，哎，你等等，哎，你等等吧，秋萍，你等等。 干什么？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 没有必要。 啊，没必要吗？啊，不不，秋萍。 你失约的不是一回了，每回让人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。 有这现象。 站在大门口，大家就像看耍猴似的看着我。 啊，哦，大家愿意看你说明你长得漂亮。 你少废话。 秋，你还来真的了。秋萍，咱们俩谁跟谁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 哎，站着。 啊， 哎，那位女同志，请您过来一下。你们认识吗？ 当然认识了，那还用问吗？ 我没问你， 问他问我都一样。 请你不要插嘴好不好？你们认识吗？ 不认识。 啊？不认识？ 对不起，你可以走了。 嗯。哎，秋萍， 哎，站好。 干嘛要站好啊？ 你刚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那位女同志人格的侵犯，你知道吗？ 哎，我说同志，你别乱扣帽子好不好？ 第一，你接触女同志缺少文明礼貌；第二，人家不认识你，你又不愿意。哎，你老缠着人家个大姑娘干什么？ 啊？谁说不认识？她姓顾，叫顾秋萍，今年24岁，属猪的。 好啊，你连人家的底细都打听清楚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？交朋友、谈恋爱、找对象，这些都是受宪法和婚姻法保护，你管得着吗？ 当然管得着，我上管天文地理，下管鸡毛蒜皮，干不管不着。哎，哪个单位的？把工作证拿出来。 拿就拿。没带。 没带？对不起，跟我走一趟。 上哪？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 哎，同志，我刚才说的是气话。我们认识。 嗯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 不送。 哎，大壮，你怎么？ 哼。 哎，大壮，大壮，你等等，你等等嘛。 哼。 哎，大壮。 在欣赏完业余警察的片段之后呢，我来告诉大家这个答案吧。冯巩的那位伯乐就是陈佩斯。那个时候的陈佩斯是喜剧的一个杰出代表，他在冯巩的心中可以说是一面旗帜。既然陈佩斯肯定了自己，冯巩就开始了自己的影视生涯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马季和他的几位朋友创作了电影《笑破情网》，这是一部反映相声演员生活的影片，发挥的是相声艺术的特长。冯巩为了给他的老师马季助兴，也参与了影片的拍摄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影片中冯巩哄孩子的那个片段。 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宝宝快睡觉。多听话的孩子。 不够。 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宝宝快睡觉。我这是电门。摇啊摇，摇啊摇，宝宝快睡觉。哦，不过云冈的药静悄悄，海浪把毡剪轻轻地摇， 兄长爷静悄悄，你这个孩子不睡觉，又是哭又是闹，急得爸爸直发烧，直嘿嘿嘿嘿嘿嘿嘿哎，咱们听听这个，哎，不哭不闹呢，哎，咱们听音乐，哎，哎嚯，跳上芭蕾了，哎，还懂艺术呢。你还骄傲了。哦，不哭不哭，哎，你要干嘛呀？要吃奶啊？爸爸没有啊，你妈一会儿才回来呢，这样吧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哎，讲故事，哎，那是在上甘岭的一次战斗中，志愿军叔叔已经三天没吃奶了，没喝水了，他们硬是用那坚强的意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坚持一会儿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你怎么还哭呢？不哭了啊！哦，不哭，哦，不哭了，不，你再哭，你再哭，爸爸跟你一块哭了。哎呦，不哭！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回来了。 你在干嘛呢？ 干嘛呢？我们俩这二重唱呢， 一个大活人连个孩子都哄不住， 他要吃奶我有什么办法？ 不是给你准备了奶瓶吗？ 哎呦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 好乖乖，现在还要他干什么？ 嗨，都把我弄糊涂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星光之旅，要来一同说一说冯巩的影视之路。冯巩出演那吾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1989年，谢天要把小说那吾搬上荧幕，他把全国的男演员反复想了那么几遍，就觉得冯巩合适，无论气质还是形象上都可以。于是他亲自的登门去找冯巩，前两次都没见着人，老人家第三次拄着拐杖来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排练厅，结果又吃了闭门羹。这回谢天真有点火了，写了一张字条给冯巩说，我已经找你三次，我是74岁的人了，登门求贤这还是第一回，收条后请速与我联系，有要事相商。当时冯巩正在外地演出，他的妻子把这事儿告诉了他，冯巩一听赶紧就去登门致歉，说明了原因。在谢天导演的勉励下，冯巩打消了顾虑，决定接受那吾这个艰巨而光荣的角色。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呢，我们来欣赏电视剧那吾当中冯巩的表现吧。 吴师傅， 嗯， 吴师傅，您让我自食其力，做个有用的人，我想听您的话，想按照您指的道走，可是在这个世道上，我哪有能力跟人家争位啊？我算看透了，在这个世道上，也就您这块儿还是个干净地界，我愿意上您这儿挣口饭吃，有什么活干什么活，写写算算，搬搬抬抬的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不会干的我能学，只要有个安生的地界，你就算救了我这个不成器的了。哎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哎，您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啊？武师傅，平常我只有在您这儿才用不着装腔作势，才觉得有股子正气儿，才活得像个人儿。可是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？啊， 那少爷，您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没瞅您打扫绳的机器让人给封了吗？我们一不投机倒把，二不坑蒙拐骗，就想凭自个儿的力气换俩窝头吃，可偏有人骑你脖子拉屎。来来来，您过来瞅瞅吧。 你瞧，昨天来了几个侦缉队的，说要收保护费，让武师傅给撅出去了。到晚上来了群警察和税狗子，收着捐脸纳税，愣说要俩人税没交齐。武师傅急了，就要跟他们拼命。您快劝劝他吧。这不，机器疯了，稻草也给拉走了。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电视剧《那五》的片段，导演宋江波在1990年请冯巩拍摄了一部影片叫《离婚合同》。冯巩看中这部电影是因为喜欢剧中主人公的那种性格，觉得值得自己尝试一下，看自己能不能把握这种小人物的心态。当电影拍完之后，很快在各地上映，观众对他的表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这部电影的上座率当时在国产片中名列前茅，因为成功的扮演了剧中男主角刘刘，冯巩在小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。说到这里呢，来听一下《离婚合同》当中前妻向刘刘表达内心情感的片段吧。 我可以在这坐会儿吗？ 哦，你坐吧。你害怕了？ 嗯。刘刘。 嗯。 你快结婚了。 是啊，快了。 是吗？那我也该搬走了。 嗯，我没赶你走啊，我不急。 其实我可以走。事实上我已经要到了房子，我没搬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我不想离开这儿，我总觉得我们的缘分好像没有断，可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指望。 明妈，你干嘛要这么说？到现在你还说这些干什么？ 是太晚了。 明妈，你干嘛老让我感觉到我对不起你呢？你干嘛老这么折磨我？ 即使是折磨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吗？ 什么？ 临别再抱抱我。 哦，不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宁娃，你回屋吧，我求求你了，知道吗？我这还不容易啊，我怕我会失控的。 你以为我这样做就很容易吗？我心里苦啊。 宁娃，不哭啊！ 我总想从我心里把你赶出去，可是我没成功，我失败了。 宁娃，你怎么会再爱上我呢？别拿我开心了啊！ 你这个笨蛋、白痴、大头！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《离婚合同》的片段。1992年，冯巩在西安拍摄电影《站直了别趴下》时，因劳累过度患了急性扁桃体炎，高烧连续4天不退。在烧得神志迷糊的时候呢，忽然收到天津来的电报，父亲因为尿毒症并发心脏病，生命垂危。冯巩心急如焚，他真想拔了手臂上的点滴注射针头立马赶回去，但是他没有走，因为他生病，剧组已经等了4天了，等一天就是几千上万元的经费损失。于是冯巩红着眼圈给家里人打电话，托哥哥和姐姐 照顾好父亲，待他尽一份孝心。赶拍完了镜头，他才急匆匆地返回家看望父亲。下面呢，我们走进影片《站直了别趴下》当中，冯巩扮演的高文和邻居刘干部的女儿对话的这个片段。 哎，小美啊， 啊， 最近还有没有壮烈牺牲的想法？啊， 有，100年之后、啊、我就英勇就义。 那、啊、到时候喊我一块儿吧。 行，高叔，我爸我当科科博。 开什么玩笑？ 没开玩笑，我爸让我腾个话，因为大人和大人那样。还让我先打听交友的农业公司，让我尽量和他搞好关系，然后摸清楚他犯了什么法。 那你愿意干吗？ 当然愿意了，这多有意思啊。哎，高叔叔， 嗯， 我请你吃冰激凌吧。 是你请我，是我请你啊？你还不如牺牲了呢。 高叔叔，你说这像不像地下党打的人心脏，还一颗定时炸弹？告诉你，我已经攻破了第一道防线。 谁是第一道防线？ 想听吗？ 嗯。 那我还要一个冰激凌。 讹诈。说，谁是第一道防线？ 杨小慧啊，她把我当知心朋友。现在我正准备进攻第二道防线。 谁？ 张英武。后天我就准备去他们家去侦查侦查。 小美啊，你可不是张永武的对手。 我爸说了，他表面粗野，头脑简单，只要拿出微笑外交，几天准让他迷惑。 那你爸爸为什么不亲自上阵？ 我爸说了，我有更大的欺骗性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 你自己也这么想？ 欣赏完了电影《站直了别趴下》的片段之后呢，回到正在行驶的娱乐大篷车。有人曾经问冯巩说，你身兼教授、导演、剧团领导、相声演员这么多的职务，有没有感觉到太累呢？在冯巩的心里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忙碌是很累，如果有一天他说观众不理他了，他会更累的。好了，在上半段节目结束前呢，为您送上由成龙、王力宏、韩红等人合唱的《站起来》歌曲，之后稍事休息，然后继续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行，各位稍后见。 站起来，我的爱牵着山脉，奔跑才有了期待，起点写着我的未来。嘿呀嘿呀，终点没有成与败。 站起来，我的爱拥抱大海，超越不只是现在，跑过的精彩依然在。嘿呀嘿呀，泪水是胜利感慨。嘿呀， 多少风雨的等待，穿越心灵彩虹，告诉我的存在。起来，终点没了，起点也会在。 站起来，我的爱牵着山脉，奔跑才有了期待，起点写着我的未来。嘿呀嘿呀，终点没有成与败。 站起来，我的爱拥抱大海，超越不只是现在，跑过的精彩依然在。泪水是胜利感慨。嘿呀， 起用心会真爱，彼此距离不在，你和我的精彩，站起来终点没了，起点也会在。多少梦想的主宰，有个和我一起用心会真爱。终点没了，起点也会在。站起来，我的爱牵着山脉，奔跑才有了期待，起点写着我的未来。嘿呀嘿呀，终点没有成与败。站起来，我的爱拥抱大海，超越不只是现在，到过的精彩依然在。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，嘿呀嘿呀嘿呀嘿呀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要来说的是冯巩的影视之路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十分流行下海经商啊，于是在1994年，以当时的中俄贸易为题材，冯巩参加了影片《狂吻俄罗斯》的拍摄，用喜剧的方式反映了不同国籍和民族之间的真情，也表现了中国倒爷们在俄罗斯的种种境遇。冯巩在影片中由与俄罗斯女演员叶列娜·波尔什科娃拥吻的镜头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并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一大卖点。说完了电影背后的故事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影片中冯巩和牛振华这两位倒爷在诉苦中的片段。 干干，就是干，再来瓶窝子干，不要了，念，别喝了，再喝警察逮着就关笼子了。 嗯，关就关。笼子四面透风，凉快。嗯， 先生，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了。 算了吧， 这是酒钱，这归你。 哦，先生，我们可以昼夜为您服务。 你看见了没有？全世界都一样，有钱你就是爷爷，没钱你就是孙子。 没错。我以前我把钱当成孙子了，总觉得自己啊在精神上还是一富翁。前段时间啊，甚至有大款说句话，说他们穷的就剩钱了。哎呦，我听了之后心里别提多平衡了。可是后来越琢磨越不是滋味。哦，他们穷的还剩钱了，我们连钱都没剩下，这不拿他们穷人开心吗？哼，现在干什么没钱行？没钱媳妇儿都不跟你，但我特感谢你，你带不到俄罗斯来还挣了点钱。可是挣钱之后，我跟卡家，再说想再买点东西，我真想抽我自己。挣钱越多心里越不平衡。 你不平衡？我他妈十几岁就不平衡，中学没毕业就给我扔到社会上。我惨的时候 一天三顿窝头就是现在割的。咱们那胡同里谁拿正眼见我，谁把我当人看，还就是你大将够哥们儿，从家里给我偷馒头吃，还偷过两回包子，挨过一回打，这我都记着呢。我这人知恩图报，今后我要发了财，这钱就是咱哥俩的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 当然了，现在还没发财呢。 啊， 可是你说我倒包容易，一包就跟一小山似的，我一人扛着过关，我不是人，我是头驴。是没错，我们卖假货，可是他们这假货谁生产的？就为这点东西老毛子卡我，他们得帮狐狸干抢我。我混蛋们，你们抢吧，让你们抢，你们先把我杀了。 别说了，咱不都一样吗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《狂吻俄罗斯》的片段。1996年，在电影《埋伏》当中，冯巩扮演的叶卫明表现的是一位讲信义的小人物。电影当中，冯巩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后来牛群在相声《有话坐着说》当中一句“你埋伏，我暴露”，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。那么，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影片《埋伏》当中叶明主和科长老田在打赌的片段吧。 科长，搞什么鬼名堂？ 你要能把这笔拿走，这火柴棍不倒，我给您50块钱。这火柴棍要倒喽，您给我10块。 哼，你小子花二肠子多得很，我不上你当。 闲着也闲着，一赔五。 真的？你能拿吗？ 当然。 10块。这不行，这不行。 这赔不算，就自当是培训弱智儿童了。 你说什么呢？ 我什么都没说。再来。 这不可能啊，这个。 认输了。 你做给我看看。 别套了，你兜里从来就没装过5块钱。写个借条吧，新账老账一块算。金欠叶民主同志人民币10元整，待奖金发放后如期归还，填公顺。字儿写的真好，回家我就裱起来。 你少啰嗦，快试吧。原来可以这样。哎，再来。 嗯，不来了。我今天的创收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再来的话，明天再玩新年。 在听完了影片《埋伏》当中的片段之后呢，接着跟您聊一聊冯巩的影视之路。在1998年，冯巩凭借着影片《没事儿偷着乐》张大民这个角色，荣获了第18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。张大民一家六口住的小平房就搭在天津东门脸附近的京思胡同，因为冯巩小时候曾经与父母兄妹住在天津大昌星胡同的一个大杂院，住的是一间仅有12平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小屋子，他能体会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的尴尬与无奈。说完这些呢，来听一听影片中张大民结婚前的家庭回忆。 打个比方吧，春天来了就得种庄稼，秋天一收割，他冬天心里就踏实。有些事儿你们不懂，妈是过来人，妈懂。这是我第一次结婚，我整宿的睡不着觉，我就琢磨着我缺点嘛东西。缺点嘛呢，人我是不缺了，

我想起来了，你记得吗？那窄窄的田埂儿，上面特别滑，你呀、啊，还非得背着我。你怎么不笑啊？后来，你把结婚证拿回来，放在咱们经常放户口本粮票的那小盒里。 差不多，就是。 然后呢？ 然后，八五年我们返程。 怎么老应付差事 啊？没这么复杂。 你拿着那结婚证，你还跟我说了好多话呢。 我说什么了？ 你记得吗？那时候粮票特金贵，没有粮票咱们就吃不上粮食。你跟我说，我要像珍惜粮票那样珍惜你。 我有这么酸吗？我其实没这么说，我说的是，我一定要像珍惜全国粮票那样的珍惜你，而且我一生都把你当成全国粮票。 可是现在粮票取消了。 刚刚您欣赏的就是影片《谁说我不在乎》当中的片段。演了这么多部电影，2005年冯巩亲自操刀自导自演的影片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》，从剧本创作开始，一直到中期的拍摄、剪辑，包括后期的销售，曾多次与他合作的导演黄建新都给了冯巩很多的建议和帮助。最后，黄建新又自愿担任该片的艺术总监。在冯巩的心中，黄建新是他进入电影界的领路人，也是他电影方面永远的老师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》当中冯巩扮演的刘好和徐帆扮演的杨倩来家相亲的片段。 就这么点地方啊？别看咱们家是个平房，比你这儿可宽敞多了。 哦，奶奶毛纺厂的家属楼吧，都这么大。 你怎么不换一套大一点的呢？你不是蹬三轮的吗？蹬三轮不是挺能挣钱的不？ 还行，反正这么个地儿吧，两个人住也够了。 那四个人呢？ 四个人。 啊，你。我龙龙，将来咱们要还想再生一个呢。我丈夫就是在车祸中出的事儿，所以吧，我发誓再也不找司机了。可是撞来撞去的还是撞见你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的？ 命呗。 哎呀，行了，差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 哎，你怎么也得吃了饭呢？ 我还是走吧。 反正孩子也不在家，你自己回去也是闲着。 天晚了，我不敢回家。 我既然把你请来，我还能不送你啊？再歇会儿。 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弹鸡蛋，做得好，腿嫩。 这是我们家的特色菜。 嗯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来，喝。 你要是爱吃，我天天都给你弹。 嗯，好，再停。 出来，你确实有点酒量。 你诚心想灌醉我呀？ 我哪敢啊！你把你脑袋借给我，我都不敢。 你这个人不，看起来挺老实，其实不一肚子花花肠子。 我要有花花肠子，你拽出来喂狗。 再说了，我要真有花花肠子，在你面前还不是白搭呀？ 你就把我往死了灌吧，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。 酒这东西啊，是越喝越勤。 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呀？ 你想做什么，我就想做什么。 大流氓！你这小子没别的好事。 我怎么了？ 我醒了，我头晕。 哎呀，好晕！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》的片段。2006年，冯巩又推出了他的影片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。为了真实地反映纺织工人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，冯巩带领剧组全体人员早在一个月前就来到了工厂，深入纺织车间生产一线，汗流浃背地跟女工们一起工作，体验角色。他们认真仔细、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，让所有带过他们的工人师傅都感动不已。冯巩1977年刚参加工作时就是在纺织厂工作，所以他对于工人和工厂的生活很熟悉。这次回到纺织厂拍戏，就像回了家一样。讲过了这段经历之后呢，为您送上一段影片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当中冯巩醉酒的片段，一起来体会冯巩对小人物的那份细致入微的把握和刻画。 回来了， 这不是老黑在家？ 他们家楼上。你喝酒了？ 大老黑非得请我，不是说就得罪人。 你坐这儿， 我 等着呀。 你怎么了？ 我没事儿。 孙猴子又来了吧？ 没来。 没来才怪呢。快说吧， 他要跟我复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说要杀我们全家。 错了，火葬场那么些呢，有一个他杀了吗？你别害怕，他要再来啊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灭不死他。你别难过了，他再来你别开门，直接打110，有困难找民警。 OK， 你管200多人，可从来没管过我。喜子，过去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找个司机。 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，只要改了那也来不及啊。 媳妇，你相信来世吗？如果有来世，你能娶我吗？ 能，一定能。能带我媳妇吗？ 欣赏完了影片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之后呢，接着跟您来聊一聊冯巩的影视方面。冯巩不太懂电影音乐，但是他是曲艺界的演员，他能够把曲艺的主旋律跟电影的音乐有机结合起来，把他的老本行和电影相结合。冯巩能够在影视的道路上所取得成功，在这中间他付出了不懈的艰辛的努力和汗水。好了，聊到这里呢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进站了。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影片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，由孟广禄演唱的这个活着就得干实事儿。在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道上咱就得奔。 站在海边儿，做人就得干点实事儿啊，哪能像年年转空转圈儿啊，放风筝咱就是那风筝线儿啊，马路上咱就是那铺路的砖儿，二踢脚咱就是那点火的鸟儿啊，喝水咱就是那暖瓶塞儿，涮羊肉咱就是那火红的炭儿，玩电脑咱就是那敲字的盘儿。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，做好了咱就是神来，咱就是仙儿。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，做好了咱就是神来，咱就是仙儿。是个小鸡蛋儿啊，到明天孵出一只公鸡，咱就叫亮了天儿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 轻轻楚楚地说你爱。